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园长老大姐组织了五六个老师阿姨在讨论。老大姐说，上午马兰兰的干妈来了，建议把马兰兰的云南之行改为公价旅游，大家看看有什么意见呢？一个胖老师说，我不同意，制定制度以前发生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干嘛还要追溯呢？一个瘦老师说，对，不能倒后账，幼儿园本来是清水衙门，现在刚刚有点进项，咱们呀应该珍惜，不能守这么松。就算以后实行了公价旅游，对每个人的补助也应该是一致的，不能走多远全报销，否则还有个头吗？你敢去海南，我就敢去新马泰，你敢去马尔代夫，我就敢去欧洲十国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啊，不该报销的就坚决不能报销。老大姐说，我感觉啊，事情是这样，没有马兰兰的云南之行呢，咱们就不可能建立儿童用品商店，也就不可能创造利润，所以啊，咱们不能忘了马兰兰。胖老师说，要么给马兰兰的路费报销一半。瘦老师说，一半也不行啊，开了口子以后就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情况，谁动动嘴提个建议都给报销，不是助长某些人的不良习气吗？老大姐说，我和你的想法啊正好相反，我感觉啊，咱们要大力提倡和鼓励大家勤动脑子勤动嘴，为幼儿园的工作呀多提合理化建议。俗话说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是不是？谁提合理化建议，只要被采纳，咱们呀就给报酬，把个人利益和幼儿园的发展呢联系在一起，这样啊就会引导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咱们的生意啊肯定越来越火。胖老师说，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，给马兰兰报销一半路费吧。瘦老师想了想说，那就奖励一半吧。老大姐说，同意这个意见的请举手。大家一致举手。马特在小会议室正睡得香甜，却被一阵突然的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。从敲门的节奏看很急，马特不得已便光着腿下床开门，结果周大爷和杨凡一拥而入。周大爷说，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，昨天一夜没睡啊，赶紧穿衣服洗把脸，你让杨凡出去。杨凡在屋里碍你什么事儿啊，你们又不是少男少女，还害羞怎么着？杨凡接过话来，马特同志，别以为我多碍着你，我现在是在工作，明白吗？马特不管杨凡了，穿上上衣套上裤子，杨凡拿起暖壶把脸盆的水兑温了，又把毛巾递给马特。马特接过来便三下五除二洗了脸，然后刷牙。 周大业看着马特自顾自说话，明天呢，我去广东佛山考察，几时回来啊还不知道，家里边你要和杨凡掌管全面工作。马特说，你不是有小蒋和刘永庆两个副经理吗？废话，关键时刻还得指望自己人不是？杨凡说，马特，你是助理，以你为主怎么样？马特说，经济基础啊决定上层建筑，你手里有卡，以你为主。周大业说，别你推我让的，就以马特为主，杨凡配合，就这么定了。马特说，你在云南干得好好的，去佛山考察什么呀？周大业说，引进新的生产线以后啊，我必须去佛山一趟，因为啊，现如今国内外陶瓷竞争十分激烈，就国内而言，江西的景德镇、河北的唐山、山东的淄博、湖南的醴陵、福建的德化等新老瓷砖产区群雄并起，但是业内人士一致认为佛山是后起之秀。虽然陶瓷在佛山不算最大的产业，但佛山陶瓷在国内绝对是一流的，什么国家建筑卫生陶瓷特色产业基地、第一个中国建材出口基地、中国第一镇、中国陶瓷名镇，哎呦，这些称谓啊纷纷花落佛山。这个佛山陶瓷业的成败得失啊，足够咱们学一阵子的，况且那里还有个哥们儿也干瓷砖。马特说，什么哥们儿啊，别是姐们儿吧，你可是已经有了孙小妹了啊，这么靠谱的妹妹跟了你，你不能对不起人家。不用你多虑，这次我带着孙小妹。那几时宴请客户之类的事宜，我们可就该造就造了啊。这你就和杨凡商量着办吧。好吧，杨凡啊，别邪嫌报复就行。杨凡说，反正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。马特说，说报复报复就来了。周大业说，以为天天吃饭是好事呢，别吃出肝炎、脂肪肝、糖尿病就行。马特说，反正啊你不想好事。周大业给了马特一巴掌，然后就和杨凡开门出去了。小文走是走了，他是怎么想的，下一步会怎么样，马特全不知道。他已经了解了很多马特的故事，其中还有许多不便张扬的隐私。也许小文做一下技术处理以后，会出版一本专门写离婚男人的纪实文学。即使没写马特，而写的是牛特，估计了解内情的人也都会心领神会，一目了然。会不会对马特构成伤害就不好说了，反正小文对马特积了一肚子怨气。另一个追求者怎么样呢？此刻他又来到马特母亲家里，顺便捎来了蔬菜和鸡蛋。马特母亲见此赶紧说，你看你又花钱，白天我去你们幼儿园已经买了蔬菜和鸡蛋了。马兰兰说，是吗？那就放在冰箱里，明天吃。幼儿园给你报销路费了吗？报了一半。既然报，还不全报？你们这个园长啊，还真够抠的。这已经不错了，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。再说幼儿园也不富裕，毕竟底子薄，积累不多。哎呀，人们都像你这样，事情不就更好办了吗？妈，今天虽然我买了蔬菜了，但是是为了明天买的，因为明天我有事来不了。今天晚上咱们去全聚德吃烤鸭去。去全聚德多费钱呐，在家里边好歹捣鼓一口吃的就行了。妈，人家陈阿姨呀，已经在全聚德等咱们了。你还请了陈阿姨了？是呀，没有陈阿姨我怎么会认识您呢？没有您，我去云南旅游了一趟，怎么会给我报销一半呢？所以啊，我请您二老去全聚德吃烤鸭，就算我略表心意了。你这个闺女啊， 马特，要是不跟你，让我可怎么办呢？您别总这么想，走一步说一步，谁知道到时候马特会不会回心转意呢？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，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，是不是，妈？是是，闺女，你真是我的亲闺女。加上于小五，小花一家人在准备吃饭。小花他爸匆匆忙忙从外边进来，沙哑的声音说，咱家猪圈的猪少了一头。一家人全都一愣。于小五问，是昨天夜里丢的还是今天白天丢的呀？你们没听到一点动静吗？小花妈说，今天中午我还喂了一次呢，那时还没少呀。于小五说，赶紧找村主任说说吧。小花爸说，我刚找了村主任呢，让咱养条狗。小花说，王二叔家养了两条菜狗，一会儿啊我去要一条来。小花爸说，对，赶紧吃饭，然后啊你跟小五跑一趟。小花说，我先给二叔打个电话吧。于是就拿出手机拨打，二叔吗？哎，我是小花啊，一会儿啊我上您家去一趟。哎，是这样，今天下午我们家丢了一头猪，我想要您一条菜狗。对方说，好吧，你来吧，要选哪条就给你哪条。小花和于小五干脆饭也不吃了，赶紧穿上外衣，牵着手就往二叔家里赶。到二叔家以后，二叔把两条狗都拉进屋，一条黑一条黄，个子都不小。小花和于小五犹豫不决，不知道该选哪条。二叔说，这条黑狗啊是咬人的狗，对陌生人敢下嘴，这条黄狗啊不咬人，但是爱叫，见了生人呐准叫。两条狗各有千秋，你们选吧。小花说，选会叫的吧。于小五说，不，选敢咬人的，来咱家偷猪的人呐都是坏人，就该狠狠的咬。二叔说，对，选黑狗吧，咬他们一次以后啊就再也不敢来了。小花说，好吧，就听二叔的，我们把他牵走，他会不会在路上咬我们呀？二叔说，先熟悉一下就不会了，来，你们俩分别喂他东西，跟他建立感情。二叔把一个馒头掰成两半，一半交给小花，另一半交给于小五，让他们喂黑狗。小花便把手里的馒头掰成小块，一块一块的喂到黑狗嘴里。于小五也照此办理。然后小花和于小五分别搂着黑狗亲热，黑狗一点也没发作。二叔把一根绳索系在黑狗脖子上，把绳索的另一头交给于小五手里，然后又给小花一个馒头。走在路上啊，如果大黑不好好走，你们就喂他一口馒头，一点点引着他走。小花点点头，知道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马兰兰、陈阿姨和马特母亲真的在全聚德烤鸭店聚会了，桌子上的两瓶干红都已经喝光了，三个人脸庞都红红的，显然都有些醉意。只听陈阿姨说，兰兰呐，我们家小文呐马上就要从云南回来了，小文要和马特建立共同出书的合作协议。马特母亲心里咯噔一下，感觉陈阿姨守着撮人说短话，便急忙遮掩，他们俩在这方面倒是一致的。谁知道陈阿姨却更露骨了，所以啊兰兰呐、啊、你该放弃马特就及早放弃，上赶着不是买卖，不是，而且像狗皮膏药一样让马特小瞧。 马兰兰已经眼睛有些发痒了。我不放弃，我不放弃，我绝对不能放弃。我这么多努力都做了，36败我都败了，就差最后一哆嗦，我凭什么半途而废，半截要撤伙呀？陈阿姨说， 兰兰，你这么说就傻了。 咱们谁都不知道马特究竟爱的是谁，咱们把弦儿绷这么紧干嘛？你也好，小文也好，该努力的时候自然应该努力，该放弃的一定要放弃，否则呀，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受甩的是自己。马兰兰说， 我宁愿马特跟我好一阵子，然后再把我甩了，我也心甘情愿。 马特母亲说， 哎呦喂，我的闺女，你受这种打击你受得了吗？我这当妈的可不忍心呐。 马兰兰把酒杯一推，就突然趴在桌子上哭起来，抽抽搭搭哭得非常伤心。马特母亲爱抚着马兰兰的头发，陈阿姨在一旁唉声叹气。马特搀着刘老板，杨凡搀着王科长走出嘉宇酒店。马特伸手叫了一辆小三轮，把刘老板扶上去。杨凡叫了一辆小三轮，把王科长扶上去。两辆小三轮刚走，马特便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杨凡急忙把他搀起。马特浑身无力，把胳膊搂在杨凡脖子上。 杨凡，我恶心，要吐。 就在这时，一阵突突的摩托车声，夏佳丽停在眼前。夏佳丽的表情非常关切，也非常恼怒。 马特，怎么了？ 杨凡赶紧说， 佳丽，是你啊，马特喝多了。 夏佳丽皱了皱眉头问， 你们要去哪儿啊？ 杨凡说， 回公司。 夏佳丽急忙从摩托车上偏下腿来，招手叫来一辆小三轮，两个人一起把马特扶上去。杨凡要跟着上去，夏佳丽拉住他说， 今天晚上让他去我家吧。 杨凡说， 马特这样我不放心。 说完他硬是推开夏佳丽的胳膊，抬腿上了车，而且上车以后就抱住了东倒西歪脸色煞白的马特。夏佳丽目送他们远去，两眼冒火。回到公司宿舍以后，杨凡安顿马特躺在床上，给他脱鞋脱外衣，让他头冲外躺好，床下放一个脸盆，结果马特便接二连三真的呕吐起来。杨凡倒一杯水给马特漱了口，然后把脸盆端走，一会儿回来打来半盆水，兑上热水，涮了毛巾给马特擦脸擦嘴，接着撸起马特裤腿按摩他的小腿穴位，撸起袖子按摩胳膊穴位。杨凡给马特翻动身子的时候，把一本书碰掉在地上，捡起来一看，是美国女作家 EJ 写的《我挡不住我》。杨凡忍不住问， 你还看这种书？ 马特感觉大脑轻松了一些，说， 肯定是小文留下来的，这书怎么样啊？ 杨凡说，这是一本叙述女性性心理的小说，有评论家说这是一本女性的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，是一本女性的北回归线，现如今这本书被列入美国大学课程，成了青少年了解性的入门书。女人因为这本书而学会了如何释放自己，而男人经由这本书冷静地了解女人。美国人一直在讨论它，赞赏它，贬低它，使这本书变成了一桩轰动事件，而非单纯的一本书。马特没有说话，他不知道杨凡是不是因为读过这本书，所以对性的问题操控自如。虽然他对杨凡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抵触， 但他确实一时找不到反驳和贬斥杨凡的理由，只是冥冥之中在心里升起一股被强买强卖的屈辱感觉。暗想，等酒劲儿过去，非要回敬一下杨凡不可。不论是窃贼，还是其他黄赌毒的作案分子，都是有瘾的，因为很危险，所以很刺激，刺激便容易让人上瘾。高个、矮个和小官三个人摸到小花家院门外，高个盗贼一窜就上了围墙，然后悄然翻过去，但他刚往前走两步，大黑猛地就咬住了他的大腿，高个一声哀嚎，院门外的矮个和小官撒腿便跑。于小五和小花冲出屋子，一把薅住高个的胳膊，于小五伸手就给高个一个大嘴巴。小花爸急忙走出来拦住于小五，他们用绳子绑住了高个。小花他妈走出来用手电照着高个全身，只见高个的腿上裤子被撕破了大口子，里面血肉模糊。小花爱抚着大黑的脑袋，为了大黑半个馒头。于小五掏出手机拨打110，两个小时以后警车来了。孙大生在收拾花卉，夏佳丽抱着两肩踱来踱去。夏佳丽问 大生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们男人对女人是不是见一个爱一个，来者不拒？ 这种男人是有的，但我不是。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？ 夏佳丽迟疑了一下说， 昨天晚上我看见马特和他们公司的杨凡大姐抱在一起了。 我不愿意背后议论别人，但我对马特持保留意见。 你别跟我藏着掖着的，说说你对他的印象。 马特每次到花店来，只要你不在，他就向我挑衅。 他恐怕是对你天天跟我朝夕相处、近水楼台，有些不平衡。 作为堂堂七尺男子汉，总该讲点风度不是？ 马特都对你说啥了？ 开口就叫我猴崽子，一点也不知道尊重人。 夏佳丽咯咯笑起来， 他嫉妒你呢， 亏他读过大学，还写过书。 夏佳丽沉默，接着给小智打手机。 智智，你好，我是佳丽。 小智正在电脑前打字，接听电话一下子受宠若惊。 是你啊，佳丽姐，你好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不要隐瞒。你是我姐，只要我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 你和马特拍拖过， 因此应该知道马特的为人吧？我非常了解马哥。他跟你们公司那杨凡是啥关系啊？我们俩没拍拖以前，马哥是杨凡的对象。 夏佳丽愣住了，半天没话。小智继续说， 自从我们俩拍拖，马哥跟杨凡就分手了。 夏佳丽皱起眉头，抿起嘴唇。小智说， 姐，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 夏佳丽合上手机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那边小智仍然在叫着，姐姐姐，你怎么不说话？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，花店的女老板，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小文写好了以马特为原型的图书大纲，总经理会同意小文的选题吗？马特给夏佳丽打电话，却发现对方关机了。

点。